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棒。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北京文艺广播携手央华戏剧共同打造文艺金秋相约央华戏剧主题宣传活动的第二部剧《犹太城》的中文版将于11月首演。这部剧是通过极端环境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在这部剧上演之前，诵读小站节目将为大家播出剧本的精彩朗读片段。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在这部戏里扮演德国军官基特尔的孙强在剧中的一段独白。 我爱你是因为你又美又有想象力，我并没有让你变得高产，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潜力，我只是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让你们犹太的光彩能够得以发扬光大。你们疯狂的想象力啊，真他妈的。我沿着天主教维尔纳城的街道走了走，呸，我遇到的都是些蠢货，那都是一些愚笨不堪的路人，没有一点精神的火花，我几乎要窒息了。我们应该把他们踩在脚下，而不是你们。然后我从你们挖的地道里偷偷地溜进了犹太城。对，没事，我别不承认我溜进了犹太城。我突然来到另一个世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充满活力，闪闪发亮，爆发着混乱的绝望的活力，那么美，那么富有想象力。你们或许看不到这些，不过那些生活在天堂里的人们对此再熟悉不过了。你们的咖啡馆，你们的小卖部，你们把甜菜泡汤切碎把它叫做鱼子酱，你们把咸菜泡汤端上来假装那就是高贵的香槟。我爱你们的幽默感，你们生命中那种极致的坚韧。我并没有创造你们，我只是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让你们的光彩得以绽放。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树颖老师。黄老师中午好。 中午好，主持人。 黄老师，在我们直播之前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哎呀，好的，这个时段呢咱们主要说一下北京啊还有世界上的这个主要天气。先来看看北京。本周未来几天啊，周四和周日呢北京地区的天气呢是阴天为主，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零星雨或者是小雨天气。周四的夜间开始呢会有多股的冷空气相继影响北京，会刮起四级左右偏北风。今明两天呢这个最高气温呢还有19度左右。那么周四开始呢受冷空气影响，到周日，周四到周日啊这个最高气温呢都在15度上下。而夜间最低气温呢将下降到3到4度，在北京的西部和北部 特别是在深山区，最低气温呢将下降到零度以下。 嗯， 所以说本周啊，未来几天呢，北京地区的天气有降雨，还有降温，对出行游玩呢是有不利的影响。 嗯， 咱们出游的朋友啊，还是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嗯， 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世界上的主要天气。未来的两三天，在亚洲的西南部有强降雨，这个雨区呢主要分布在土耳其和伊拉克等国的大片区域，一般呢为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大的暴雨。在亚洲的东北部，从俄罗斯的东北部向南到外蒙古高原中部，向东呢到俄罗斯的这个远东地区，这个大片区域啊有小到中雪，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雪。那么未来两三天的欧洲呢，在欧洲的东南部，主要是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还有亚美尼亚的这些国家的大片区域， 嗯， 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呢降雨比较强一点，是大的暴雨。那么在欧洲的东北部，主要是在芬兰还有俄罗斯的西北部，这些区域呢有中到大雪，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雪。 嗯， 说完欧洲，咱们再看看这个北美洲的情况。在北美洲的西北部啊，未来的两三天呢，主要是在阿拉斯加的东部还有加拿大的北部有小到中雪天气，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雪。在北美洲的南部还有东部，主要是在墨西哥的西部沿海还有美国的东南部沿海这个大片区域呢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啊有大到暴雨。那么未来几天在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呢一般都是晴好天气，在大洋洲呢主要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南部阴雨天气比较多。 嗯， 在非洲呢未来几天啊都是以晴天为主，没有降雨。总的来看吧，未来几天呢亚洲、欧洲、北美雨水天气呢还是比较多的，对出行游玩呢还是有一定影响。 嗯，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黄老师介绍，下次再会。 好的，下次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邀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在星期二的环球趣闻录，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来到周二环球趣闻录， 那 说的是请假理由啊，又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了。这个好像到了年底，我听同事们都在讲说，这个年假啊要不休的话，恐怕来不及了。 对，会作废，我就是这样。咱俩都是， 所以不用请假是吧？ 想好了没？到底 没有。每次这个事情都是一个特别难的， 太纠结了，因为热爱工作， 舍不得直播间。其实倒是有人说啊，就是该怎么样的时候你就怎么样， 嗯， 千万不要在这个状态下想那个状态。 哎，对，这样其实两件事都干不好。 哎，突然变得这么严肃啊， 嗯， 还是要跟大家一块来想一想，哪些目的地可能会吸引你来用掉自己的年假。 对， 好吧， 对对对， 嗯， 但是我们今天首先要说这个环球趣闻录呢，其实也是挺拼的。这些人为了上班， 嗯， 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哦， 不是说牺牲掉了时间， 嗯， 而是说投入了很大的成本。 嗯，懂了，你要说这个关于上班路上交通问题， 对， 是吧？ 对， 住在大城市的人都有一个体会，这个没有办法啊。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堵车， 是偏偏的。 对， 嗯，再近的距离你要花好长时间。 对，然后而且房租啊各方面的压力呢，也不允许你可能离自己的单位住得特别近。 嗯， 是吧？ 真体贴。哎，但是你要说你住的就是，或者说你在一个城市当中啊，你这个工作的地点跟你的单位的跟你家的距离，你觉得是已经很远了，已经比较远了。但事实上呢，对于很多我们知道在某一些地区工作的人来讲，你经常会听见他们是跨区域来上班，跨区域生活。 这样的情况其实现在北京也很多， 是吧？ 就是天津的、河北的、 做 和北京的 那个 城 际是吧？ 对， 嗯，现在城际就有这样一个好处。过去我们讲看电影的时候，老觉得你看说那美国人他们怎么生活的， 是 一个州到另一个州， 对对对，无法想象。 回到另外一个， 那也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 是 我们今天说这个故事，第一个 就是发生 在 美国， 对，这是一个顾家暖男，他坐飞机上下班，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打飞的。 那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有钱。才会这样干吧， 确实是还不错啦。 啊，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 CEO， 啊哈， 公司 CEO， 啊， 所以应该经济也不成问题。 但是大家又会想了，要大老板的话，那自己在那个公司旁边， 我想在哪儿办公就在哪儿办公， 不用这样吧？ 但是呢，他因为 实际条件还是不允许。 对对对，他是为了既能够照顾家人，又不丢掉心爱的工作，每天打着飞的跨越643公里，往返于洛杉矶的家和旧金山的公司之间。因为其实这个事情我之前有了解过，就我身边有一些家庭，他们刚刚喜得了孩子，然后呢就会出现孩子爸爸和妈妈，妈妈在某一个地方带着孩子生活，爸爸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然后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因为爸爸给出的答案就是我媳妇带孩子很辛苦，他要牺牲掉自己的职业全职，那我不能够让他因为我工作的原因成天待在我身边，方便我上下班去陪他们，而是我要让他能够在他带孩子时间当中有他自己的生活圈。所以妈妈就要带着孩子生活在他熟悉的那个地方，那爸爸呢就坚守在自己的职业岗位，然后每天这么往返。 就是因为有些职业有一些工作岗位不一定是你自己能选的。 对对对对对， 你必须要在那个城市工作。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CEO 应该也是这样的。 CEO 这高级经理人嘛。 对因为高级经理人毕竟还是在帮别人打工。 对呀， 所以这个工作单位也没有办法选择。 哎，这说的不是老板的事儿啊。 对。 我们来看看这位 CEO 叫做巴丁斯基，他到底是怎么干的。他确实每天啊他都要坐飞机跨越643公里，往返洛杉矶和旧金山之间。那洛杉矶呢是家，旧金山是公司。 对， 就是从北往南，从南往北啊。为了方便这个上下班通勤，甚至呢他还花了一笔钱来买了一个我们俗称叫月票的东西。 月票我们都是刷公交卡，公交卡。 啊、 对。 一路车到站，公司也会这样，因为他有的时候是什么呢？ 岁数太多了， 我们说那个京沪快线这样的是吧？这样呢，它是航空公司规定可以不限次数，叫畅坐固定航线飞机 啊。 这个我们这里 CEO 本来也是人生赢家了嘛，也比较的不缺钱啊。每天花费在路上的时间呢，至少要5个多小时。那他花了多少钱呢？他大概花了2300美元买了一张，就是每月可以不限次数的啊，洛杉矶。这个旧金山洛杉矶这样飞。 这个成本确实是挺高的。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为了爱情，为了家庭能付出什么，你看看啊， 互相付出嘛。 对，这个确实是不一样的。 对， 你说就算有些人有钱，他也不一定要花5个多小时每天 对 来往返。 其实他时间和钱都花了， 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钱都是其次的哈。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没有嘛，所以只能是 其次5个多小时。 对， 不过听说最近有调查发现，这个像咱们中国的很多大城市当中的这个叫通勤的，每天通勤在路上的时间确实是很吓人的。 其实在北京啊、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很多人 我看到一个数字， 地铁、公交上下班来回的时间也都需要3-4个小时， 大概是说就是平均啊，大概都在1.5到2个小时。 是的， 就是平均啊。 是的， 这算了很多离得比较近的，离得稍微远一点的都不敢想。所以还是我觉得公交系统越来越发达，或者地铁越来越发达，这个还是能解决大家的通勤时间 问 题。 对， 说到这个通勤，其实刚才说的这只是世界上啊这个我们不太了解的一个地方的其中一个例子， 小众。 接下来我们还要说另外一个离美国不远的国家，他们的通勤方式，哎，你听起来就更加的有意思了。我们说好多年前一直有这个词儿叫北漂北漂哈，上漂上漂哈，深漂深漂是吧？就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工作嘛。 对。 那其实在国外很多地方也会这样， 我们说的这个漂呢，它叫墨漂。 墨漂， 墨漂，那墨漂在哪儿？ 离美国不远， 对， 那就是 墨西哥 ， 对，墨西哥的墨西哥城。这个地方呢，也是工作机会比较多，所以更多的人呢愿意从其他地方到墨西哥城来工作。 嗯， 但是到这儿以后呢，确实生活成本太高了。 是 啊，所以他们就扎堆住在离墨西哥城还有一段距离的另外一个城市，叫埃卡特佩克市。 哎，这样的情况在很多国家都有，比如伦敦旁边的 Luton 啊， 就是这样的城市， 睡城哈、 啊。对，包括就是很多给在伦敦给富家打工的菲佣们。 啊， 菲律宾人包括印度人，他们就会 扎堆住在 Luton。对，一定不会选择说住在市中心那个地方， 对， 贵啊， 太贵了， 怎么办？所以就住在离他比较远的地方。 嗯， 那住在这儿又在远的地方打工，为了解决两地交通难题呢，据说啊，当地的墨西哥当地的政府就想了一个办法，修建了一条 4.9 公里长的通勤索道。 嗯， 每天成千上万的墨漂们啊，花上7比索，大概是2.5块人民币啊，坐20分钟缆车，然后到墨西哥城，就是不从地面走了。 哎，这真的是漂哎，所以这是名副其实的漂。 哎，说这样的性价比，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接受。 这也就是坐一趟公交的钱吗？ 2.5块 啊，对啊， 2.5块从4.9公里长那个索道，你不要小看这个数字啊，4.9公里长，如果是地面的话，你过去很有可能耽误好长好长时间。 那张帆，我要给你一个选择题，如果你在这儿工作和生活，坐缆车2.5块，地面通行不仅要花费超过1个小时的时间，还要花250块钱，你怎么选？就你这个恐高症患者来说，你坐不坐缆车？ 坐。 坐了吧， 买月票可能还能便宜呢。确实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件事情呢，可以解决什么呢？就是交通堵塞的问题。 嗯， 原来解决地面的问题呢有很多种办法，一个是说你比方说地下的交通，对吧？ 对对对。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城市如果是有山的话，它会打那个隧道， 比如重庆， 对吧？啊，隧道交通。但是第一次听到啊，就上班的人坐一缆车，我们这缆车是游览用的嘛， 对， 那景区经常见到。 对对对。 哎，今后说不定这是提供给很多大城市一个选择 解决方案。 原来不是最早幻想，你小时候肯定也看过，说再过多少年以后，地面上太堵了怎么办呢？那飞，对，汽车都能飞起来。 对，哆啦 A 梦里面不是经常有这样的场景。 可是现在看起来这个事情它不太现实， 是 吧？所以公共系统当中如果有缆车这样的东西来支持的话，你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城市它是高出地面的那个轨道系统，你比方说咱们也有嘛。 对对对。 比如说咱们的， 比如说高碑店那一站， 快线，或者是那个 对, 对, 对, 对， 或者是八通线， 是， 对吧？所以这样的方法我觉得说不定以后会在全世界流行。 嗯，接下来我们这个成本越降越低了哈，刚才最开始2300美元 啊， 然后现在2.5块人民币，接下来是一个免费的。 还有免费的。 德国的事儿。说最近呢，早上经过慕尼黑的伊塞尔河的人都会看到一幅很清奇的画面，有一个微胖中年大叔背着小红书包，不紧不慢的在河里面游泳。 你别着急，背一书包在河里游泳。 书包，对，不是在负重锻炼啊，这个季节德国也挺凉的。 嗯， 人家是赶去上班的。 哦，这个叫 David 的中年大叔哈，他确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不堪忍受慕尼黑拥堵的交通，独辟蹊径，每天游2公里游泳去上班。 嗯， 这么描述一下他的这个状态啊，当他坐在办公室里翘着二郎腿喝咖啡的时候，他的小伙伴们还汗流浃背的被堵在路上。 嗯， 这个情景呢，让很多在那儿的上班族也纷纷跟他有相同的想法了， 约一下， 约游， 一起游， 哎，一起游到公司去， 哎， 他们说说不定过不了多久，这伊萨尔河就是到处都是游泳的， 嗯哼， 背着各种公文包的人， 嗯哼，所以不知道此时此刻收音机前各位听友听到我们讲了来自世界各地这样的上班的方式， 感觉是不是自己轻松一点？ 对，是不是安慰了很多？ 前不久咱们俩其实还说过一个，有没有印象？在 划船也在德国。 对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这个划船这件事情跟游泳一比啊，我觉得，哎呀，这个游泳的人真是有勇气。 啊哈！ 你每天早上这么游过去，我们知道跑步过去呢，就是一身汗。 对。 这游泳过去这费了体力哈。 是。 然后 你还得梳洗一番。 对对 对, 对。 尤其对女孩子来说。 没错。 然后到冬天怎么办？德国那么冷。 哎，有办法，结冰吗？ 啊，滑过去，滋溜一下。 哎，这个通勤的方法千奇百怪，都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能够短时间啊，花费也不要那么高。 对对对。 啊，说过这个通勤的事儿了，刚才说的这些地方，大家如果有兴趣，有时间有机会去看一看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成为你这个年假选择的目的地。 嗯，接下来我们要说邻国日本啦。 嗯， 邻国日本的某一家企业现在呢，在奖励员工多多睡觉。 补充睡眠时间。 这不是小的时候的梦想吗？ 小的时候不想睡。 不是啊，你跟我不一样 啊。 你知道那个哎，枯燥啊，上课 就想睡觉。 对对对，这不是不想，他是这样，他是一到那个点儿， 一到下课了倍儿精神。 对呀、啊，为什 么回事？ 对对对，但是工作这件事情其实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嗯、 有些时候，听到某些同事怎么抱怨呢？说啊，怎么一打开机器我就困了呢？是吧？那日本不少企业呢？跟其他国家相比啊，他们的工作时间还更长。 嗯， 这一点在我们很多年的经验当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报道。 对， 加班的那压力特别大的，所以他们为什么一下班就要去小酒馆先喝一杯 居酒屋， 是吧？啊， 对， 所以有一些日本企业呢，逐渐意识到说员工啊，他们不能这样用，这不是机器人， 对， 得有充足的睡眠才能提高生产力。 嗯， 所以东京的婚礼策划企业啊，叫 Crazy， 他最近就推出了一个叫睡眠奖励制度。啊，对睡眠时间比较长的员工呢，还要给予积分的奖励。 嗯，活动规则说呢，参与者必须先用智能手机下载一款睡眠分析应用软件，晚上睡觉的时候呀、啊，放在床边。这个软件其实咱们也有，什么蜗牛啊，什么各种名都有。 嗯， 软件会监测你的身体活动、睡眠深度和时长。如果参与者能够共享这些数据，而且每晚睡眠达到6小时以上，并且一周坚持至少5天这样做的话，就可以获得积分。 听起来好惨啊！就是他们要求每天晚上就是能睡到6小时以上，就应该是 很 长的睡眠 了。对， 所以你知道他们压力得有多大。刚才你说的这个呢，概念是这样啊。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如果这个软件显示员工一个星期之内5天每天睡眠6小时以上的话，那么这名员工可以获得500积分。这500积分什么含义呢？它可以兑换500日元，大概31块钱人民币。 哇哦！ 如果一个星期6天，每天睡眠不少于6个小时，就可以获得600分，就是37块钱人民币。 嗯， 如果你的时长都超过6个小时，可以得1000积分，62块钱人民币。如果员工共享数据整整一个月，不论是否完成了睡眠的目标，都可以拿到1000积分。 这个真的听上去他们睡眠时间非常的少的可怜的那种。 嗯嗯。 那这项制度推出之初试运行一段时间呢，效果据说是超出了预期。参与的员工不仅仅增加了睡眠时间，也改善了整体健康状况 啊， 同时也提高了工作生产力和创造力。 嗯。 所以呢，这个公司现在已经从本月的10号开始正式的实施这样一个睡眠奖励制度了。 听起来真的是啊。对比一下自己， 太幸福了， 是吧？ 嗯， 但是还是这么说，有起得晚的，也有起得早的呀， 是起得早的，他睡得也早啊， 是吗？ 嗯， 压力太大也睡不着。嗯，刚才说的是日本企业的一个奖励制度，睡眠能够保证很多很多事情，它不但能够让你自己身体健康，也能为企业多做贡献，是吧？所以各位老板可以想象一下， 对 自己的员工到底是睡得够不够？ 嗯。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其他地方的事儿。刚才说的这是睡眠的事儿哈、啊，睡眠得有一个好环境， 很多人认床啦，对吧？ 枕头， 对， 被 子， 甚至被子，对，所有 旁边的人， 对，我们说的是就是那个集体宿舍， 对，这还有那个青年旅馆， 哎， 对吧？ 哎，折得回来吗你？哎，我们接下来要说这个睡眠的地方， 嗯， 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对你产生吸引力。 是 我们听说过很多的酒店的那种特色的设计哈、啊，比如说什么公交车客房啊， 嗯，火车呀， 火车的，对、还有什么飞机， 对对对， 机舱的哈、啊 嗯， 有没有听过不明飞行物，就是 UFO 客房呢？ 就没有什么人见过真正的， 对，没有人， 对啊， 所以说更好骗了，不是？更好来利用这个概念， 长成什么样都行。 对，英国威尔士。一座偏远的村庄里就有这样一处露营房，它就是叫不明飞行物 UFO 客房。 长什么样到底？ 我们来看看这个客房啊。 嗯， 它露营房呢跟一个蜘蛛似的，就是那腿啊没有蜘蛛那么多 啊、 哦。营房呢最多可以容纳4个人入住，房子里面配备一张可以旋转的双人床、 嗯、 一张上下铺，还有桌子椅子啊等等的家具，还有太阳能的取暖器，这在英国比较重要哈、 嗯、对， 营房的顶部有一块圆拱形的玻璃罩， 哎 哎，你听到这个你就有点那个感觉了， 那个、对， 像 UFO 那个顶 了，对对，画面出来了， 对，就像是飞行器的观察舱。 嗯、 那 UFO 的外边，这个营房的外面呢，有一个热水浴池。 嗯，地理位置很偏僻，附近也没有商店。房东呢是一对夫妇，叫约翰逊，他们要求房客呢自带食物和饮料，因为没有商店，也没有什么可以。去当地去就地取材的食材， 嗯， 那营房的住宿费用呢？每晚110英镑，不便宜，折合人民币快要1000块钱。 对， 嗯， 这个 UFO 它其实是有来历的，有来头啊。它曾经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期间用于放一发电机。 哦。 奥运会之后呢，约翰逊夫妇就把它给买下来了，然后带回他们的家乡坦普尔顿村，改成一个露营房。这个马丁就说，他从小啊，他其实就特别喜欢这样的东西，什么东西，就是 UFO， 像这样的什么星球大战啊、神秘博士啊，哎，这个科幻的东西，找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他见过飞机的这个客房的、直升机客房的、火车车厢客房的，他说我这个客房就跟他们不一样，所以就弄 UFO 的客房。 据说房主曾经还想要让这个客房让一架直升机去盘旋的去观察它，但因为飞行员误认为发现了不明的飞行物，所以才给它起名叫 UFO， 鹰房。 刚才说到的这个 UFO， 我最关心的就是它外面那个热水浴池和里面的太阳能取暖器。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感觉到好像世界其他地方，如果说对取暖这件事情特别在意的话，它一定是温度不是很高的地方。 对。 英国的威尔士，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还是属于就是比较冷的早的地方， 还要偏北一些， 是吧？我看了一下这个温度，刚才一看16到8度是最近一段时间，咱们现在基本上晚上7、8度可能很正常，但是我们的白天温度还能维持在20，差不多 20左右， 对，它那已经是16度的温度，所以英国应该是很早很早就冷下来 了，很湿冷，对，过了11其实就已经开始往冬天去过渡了。 取暖的设备可能要早用是吧？ 对，他们基本上 要供的早点， 对 对 对, 对， 所以世界各地这个我们说这天气不一样啊。各地的风土人情也不同。 对，环球趣闻录，也欢迎各位在音乐和广告之后在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拒绝所有对话空选择，每天都能捕捉简单的快乐，记录在花期的点点滴滴时刻，所有场景填满了 flowers， 缤纷的花色回应星河，用点缀把复杂色系调和。这心情像一场 sunny rain in a flowery day， 瞬间绽放一片花海，在我的眼中慢慢盛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切都在慢慢盛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片一片，一朵一朵，渲染最璀璨的颜色。那些花期我永远记得， 每份情绪永远 flurry，每段回忆都是自然而清晰，花期中相遇时间最美的旅行，多几秒不需要证明。 这心情像一场 sunny rain in a flowery day， 瞬间绽放一片花海。 又是一年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破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7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NECO。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创新融合，传颂经典。北京电台月故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即将亮相2018北京文博会。多位演播大咖空降活动现场，与观众亲密互动。10月27日下午2点，静安庄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现场还可免费领取价值39.9元精品听书卡，详情请登录微信公众号月酷时光 FM。 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 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煞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旅行你喜欢哪种方式？比如说我们原来说最早的跟团游啊，这是肯定每一个人，我们不可能天生就是一个能够独闯天下的这么一个达人。 对， 你一定是通过学习。那跟团游之后呢，我们发现自由行火了很多年了。 嗯， 现在大家还有更多的定制游啊什么，还有就是很多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说我一个人勇闯天涯， 对，背包客， 背包客， 嗯， 其实背包客小鹏是我们认识的，听过名字， 比较早期的， 啊， 对 对 对, 对，通过他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背包客其实有很多很多他们自己能够去发现世界的方法， 是， 而且我们说到背包客，现在大家知道的背包客有无数的人， 嗯哼， 几乎背包旅行是一个很常见的旅行方式， 对，非常常见。 但是你知道这些背包客当中最厉害的能有多厉害吗？接下来咱们就了解一下啊，这个人一辈子能去多少地方？ 是 背包旅行恐怕是实现这个愿望的比较主要的方式之一。 对，这是一个希腊男子叫巴维斯·比扎斯，迄今已经游历了世界上195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每个国家和地区去了至少2次。 嗯，听说过这个罗列数量，但是没听说过一个地方至少2次， 要去2次以上的。 对对对， 所以他宣称说自己是世界上旅行最多的人。 这概念第一次听说。 对，在说到前面195的时候，大家都说钱。 哎，我认识的还有人。 对。 200国家的人。 对，不是还有200俱乐部呢吗？对。 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叫旅行最多的人，这个概念挺有意思啊，叫旅行最多。嗯，那么我们来听一听这个人到底是谁？他叫比扎斯，来自希腊的阿尔塔。今年已经64岁了，这是不是让很多人很汗颜啊？ 嗯， 22岁的时候，还是大学生的他就已经是背包客了。他最先把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作为他的旅行目的地，这个很好理解，离希腊近嘛。 对， 因为这两个国家呢，可能去的比较方便，所以他就搭便车旅行，带一个包，然后拿一点钱就走了。嗯，第二年，他说他发现自己错过了他们学校的考试季，然后回去补考也补考不了了啊，然后就去了亚洲，又继续背包旅行。嗯， 所以是异业的状态是吗？ 厉害啊！ 对，因为他确实 是，哎，这世界上老有这样成功的人是这样的，真是 啊，不值得学习 啊，是吧？ 只是碰巧，对，他没有必然联系， 真的。 对， 你现在也来不及了，你已经毕业了好吗？ 是是是， 毕业很多年 忘了。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毕加索。 他说，对，他在旅行中如果囊中羞涩呢，他就会找。当时是找到了停靠在斯里兰卡科伦坡的一艘希腊船，去上船打工。 哦，听说过这样的例子， 对， 好多报客都会这样。 然后随着这艘船去到了非洲和美洲， 这是个很好的方法， 把路费给省了。 对，你在交通工具上打工， 对， 比什么都强。 是。 那上世纪的80年代呢，毕加索他认识到，再这么下去啊，就是混吃混喝这事儿啊， 对， 他不是可以长久的， 嗯， 得找一份工作来支持自己旅行，所以他就投身到旅游业当中， 嗯， 给一些小团队出谋划策，规划他们的行程。 嗯，毕加索到2004年就把195个国家和地区游历了至少一遍。 哇！ 后来呢，又先后到过北极和南极，这是很多人梦想当中要去的地方。 是啊，说现在的毕加索呢有多重身份，他有旅行作家的身份，还是个探险家，也是旅游业者。他会多种语言， 哎，这样的人通常他一张嘴你都听不出他的方言是什么。 嗯， 对， 太羡慕了啊！虽然说他今年已经60岁了， 嗯， 但是依然每年用大约300天在旅途上。 这就是那种传说中每个月只有一个星期或者只有几天是在他所生长的那个地方， 对对， 甚至没有， 对对对 对 对，就是基本上不在家，不着家， 对，不着家，对。 毕加索旅行计划呢，据说已经排到了2020年。 哇哦！ 但是对他来说，由于见过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你要问他说，你选一个最喜欢的旅游地点吧，你的年假要去哪儿啊，他没有用啊，这个太难了。他说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他选俄罗斯。你很惊讶是吧，啊，一个希腊的一个老人啊，他什么理由呢？他说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喜欢那儿的文化语言，在那儿他觉得他如鱼得水。 这个东西就是因人而异了。 是的， 就可能就是一种气场， 缘分。 对，缘分 啊，上辈子是俄罗斯人。 对，他就去到那儿觉得很舒服。 对， 这个让每个人都觉得很舒服的旅行目的地都不一样。 是是， 你很难说出为什么。 对，你一般我知道选择的地方还是属于，让我想想啊，我上次怎么归纳你的？对，海岛是比较好的选择， 海岛 OK， 对 对吧？ 嗯， 然后那个， 但是也不能纯海岛。 嗯，好，还得有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 对， 是吧？ 对，还得有好吃的。 一个城里人就是这样， 就是耐不住寂寞的那种类型。 对对对，吃是对你来说是非常必要， 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他去的地方你就可能不是特别特别的感冒。 对对对对对， 因为美食这件事情不是全世界各地都拥有那么丰富的选择的。 美食这件事情想要就是俘虏一个中国人的胃，真的是 太难 了。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地方呢，其实也不是你的最终选择，因为这儿的美食确实我们一说就是比较单一哈。 嗯， 英国啊，我们说的是英国的一位女子叫珍妮·格雷厄姆，她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她骑车用125天环游了世界。 太快了吧， 骑车啊，不是汽车，啊，天哪， 对，骑自行车。 哎，我们看一下她终点到哪儿。 18 号晚上，呦，就在前几天啊， 嗯， 终点到达的是德国首都柏林，以提前19天的优异成绩啊，优势打破了女子骑自行车环游世界最快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嗯，她今年这个叫格雷厄姆的女士， 嗯， 今年是38岁，来自苏格兰的， 嗯， 对，苏格兰城市叫因弗内斯。6月16号，她独自骑上一辆黄色自行车，不是那个共享单车啊，黄色自行车， 小黄车， 从柏林出发，开始环球之旅。125天之内，她骑车穿越了4大洲、14个国家和地区，不计乘坐飞机和换乘的路线，骑行总计超过了2.9万公里。 我的天哪， 速度够快的， 是是是， 体力够好的。 当然我们刚才也说过了，这个大家也能理解啊，有一些地方是不能骑的，所以他必须要是换乘的， 对 吧， 对， 要去坐飞机， 嗯， 格雷厄姆据说他抵达终点的时候下车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感觉是不可思议啊，啊，我1年半的时间都在忙这件事儿，这说明啊，我们女性比自己认为的更能干。 就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觉得这勇气真的是很值得佩服。 嗯嗯， 他的家人和朋友带着香槟在柏林的巴黎广场抛洒五彩纸屑， 嗯， 去庆祝他的凯旋。英国驻德国大使塞巴斯蒂安·伍德也来到了广场， 哦，欢迎。 看着格雷厄姆骑车穿过柏林标志性的建筑，哦， 勃兰登堡门 、嗯，回到了起点。 对，而且这个大使还说了啊，在这名英国女子，准确来讲啊，人家这么说的，这名苏格兰女性身上体现出了真正的运动精神和耐力， 勇敢的心。 一般说到耐力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承认的，女性耐力有的时候比男性要强得多。 对， 嗯，忍耐力和耐力都强。 对， 对吧？ 那种韧劲儿，可能你自己都发现不了。 对 对， 说打不死的小强，其实， 哎， 是说那这个耐力比较好啊，能够成就很多事业。 嗯 嗯， 是。 接下来咱们别说这个老是一个人旅行的事儿了啊。 说点亲子出行的， 说说家庭的 啊，家庭 说全家人的 好。 美国人据说在这一点上，就是出行出去玩他们特别重视， 对， 就是 玩什么都是一家人一起。 哎，嗯，美国夫妇叫希瑟恩斯明格和克拉克恩斯明格两口子，10月17号当天在20个小时之内，他们做了一件事情，横穿美国， 嗯， 去了美国境内全部的6家迪士尼主题乐园。 20个小时去6家，人说20小时一家都玩不过， 对 对, 对，有人还住一晚上都玩不够了， 啊，对啊。这对夫妇呢，来自田纳西州的金斯波特市，首先乘坐夜间航班，在当地时间的清晨抵达了位于美国东部的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奥兰多是一个最综合的嘛， 对对对对 对， 也就是说他们是从那个地方飞过去的， 对， 还挺远的。 对，嗯，现在奥兰多游览当地的4家迪士尼主题乐园。他们在早上6:15抵达了迪士尼好莱坞影城， 啊， 在那儿享用早餐，2个小时之后就去未来世界打卡了。10:30已经身处迪士尼魔法王国，到加斯顿酒馆喝了一杯苹果酒，在迪士尼动物王国用午餐之后，他们赶在下午3点左右抵达了奥兰多国际机场。 你不要紧，你说的这个过程啊，好多人上班还没到单位呢。 对啊， 是吧，啊，太厉害了。 对， 然后飞往西海岸城市洛杉矶的客机准时起飞，他们两口子这回舒了口气，因为赶上了啊。 嗯， 飞机在当地时间18:45左右抵达了洛杉矶机场。洛杉矶我们知道，迪士尼度假休闲区包括2家主题乐园，分别是迪士尼加州探险乐园和迪士尼乐园。 嗯， 原来是这么分的，我们一直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啊。 对， 然后赶上晚高峰的交通了，这个时候就有点麻烦，两个人1个多小时之后才到达前一个乐园，就是加州探险乐园。 嗯哼， 当天晚上11:30他们离开最后一个乐园之前呢，坐在长椅上回味了一下这一天的刺激的经历。 媳妇儿说了，我们看着对方足足5分钟，说到哇，我们做到了，这一天太棒了。 嗯，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呢？主要是为了纪念两个人结婚10周年。 太浪漫了。 同时为什么要选迪士尼这样一个很童趣的地方呢？好像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听到他们提及孩子的事儿，只有夫妻俩。其实是为了缅怀1年前去世的希瑟的父亲。 哦， 对， 就是他们啊，就在1年前原打算是带着父母，就是希瑟的父母去， 他们以孩子的身份， 对 对 对, 对，去那个迪士尼乐园的。后来呢，因为父亲过世了，那克拉克呢为了安慰妻子，就背着他偷偷的准备了这趟旅行。 嗯，先生克拉克现年30岁，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说这趟旅行美得不可思议，就是只是在坐飞机的时候有一点遭罪。 当然了，这一天之内啊，我的天哪。 他为了节省旅费，和他的妻子都坐在中间的席位，彼此还相距了5排， 没坐一块儿， 没坐一块儿。然后老公呢身材又高大，挤在狭窄的席位上，膝盖都能碰到前座。 这个碰到前座我觉得描述的不准确哈，他肯定是 挤 的那个，哎呦我的， 前面的人还说后面的人怎么老顶我。 由于有美国的一些媒体呢提前报道两个人旅行计划，所以他们的旅行呢是媒体一直很关注的，几乎是跟踪着的。然后两个人途中呢接到很多媒体打来电话，问他们的行程，问他们到底到哪儿了。然后迪士尼公司宣传部门呢也派了一个摄制组跟着他们采访，多好宣传机会。 对啊， 两口子呢在社交媒体上也多次更新他们的旅行内容， 很有意义。 这样的达人真的是太有爱心了。 是的， 我们知道迪士尼，刚才你跟我在说到那个迪士尼的几家的时候，我刚才还有点懵，我说美国有那么多家，全记不是对就 奥兰多， 但事实上你看它是一个城市里面，迪士尼就分为好几个部分， 对对对， 这几个部分呢是做不同的乐园， 对对对对对， 这是让我长个知识，我一直以为美国就那么就是奥兰多啊，洛杉矶啊， 嗯， 还有哪儿我忘了，反正就是这几个地方， 对， 我以为一个地方只算一家， 嗯哼， 嗯， 但其实它有不同的主题， 对。 好吧，我们说完了这个美国的夫妻做的这件事情，去纪念自己的结婚纪念日之后，再来说一个发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一件事情。 嗯， 有数十名跳伞运动员在空中玩起了小鱼进洞的技法。 嗯， 是什么样一个技法？我们解释一下啊。 怎么玩？ 好多个人手拉手围成一圈， 这个见过。 其他人的这个头 啊 朝下 啊， 从圈里面钻过去。 稍等啊， 就是人围成一圈， 有点像是 再有另外一个人从这个圈里面 圈里钻过去。 对， 哦， 对对， 这是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几十名跳伞运动员玩的一个项目， 在空中完成的。 对对对 对， 32岁的空中摄影师叫尼古拉斯洛特，他拍了一个画面记录下来这一个过程。 这个跳伞运动员啊，完成这个特技的全过程是这样的：先是一组队员一起跳出，不是一起， 对， 一起跳着怎么跳啊？就是吧？就是我们看到鱼贯而出，是吧？啊，跳出飞行舱，然后呢，手拉手围一个大圈。接下来呢，第二组队员是头朝下出舱，然后跳下去，正好穿过那个大圈。然后第一组队员 要需要非常精准。 对的，第一组队员在空中散开，然后再落到第二组队员围了一个大圈，对吧？这过程 还有这个过程 连环的啊！然后整个过程呢，特别的好看。据说这个尼古拉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摄影师，他说了，这段录像呢，从多个角度展示了空中跳伞完成的，真是太漂亮了。你看到那个《碟中谍》里面， 我也想说这个场景，对， 那个是摄影师，那个真的拍摄的时候是摄影师先跳下去的，就是面朝着，背朝下，面朝着飞机先跳下去，跳下去他还得拿着摄像机啊，然后那个汤姆克鲁斯跳下来，就是跳了多少次？跳了100多次，就为了完成那个镜头的拍摄，因为太不容易拍了。你想一想，让我往外看一眼，我都吓得 对腿 胆都破了，我 了。对，关键是他那个队友 啊， 也没有听他的劝，最后还出了就是其实没有安全的降落 啊。 对。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件事情就更难了。 对。 你看到 这么多人一起 表演，但是来一次再来一次， 是 上一次围圈的人，这次往下跳。 对对对。 这多厉害！ 感觉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所以这个世界上好玩的事情有很多啊。这年假那用不完的朋友呢，是吧？ 世界上好玩的事情那么多，大家还是值得去放下手上的一些活儿，割舍掉一些牵挂，走出家门去看一下，对吧？百闻不如一见， 对， 一见不如体验。好了，中午 你敢吗说的？ 中午的1:46，今天的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内容就是这样了。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别在现实中默默承受，快点来到舞台享受这自由，别再担心竞技场段位不够，每个平凡的人都有伸直手。出耀眼光芒，每个人都值得绽放，在舞台中央。 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